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今天下午北京晴，北转南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北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总的来看，今天下午本市天气晴朗，能见度不错，有利于大伙的交通出行。在这里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您的收听，也祝大伙一路畅通。下面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0，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受到就诊车多的影响，目前协和医院金鱼胡同西向东方向、东单三条西向东方向、煤渣胡同的东向西方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同仁医院的大华路南向北方向、东交民巷西向东方向、崇文门内大街北向南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儿童医院月坛南街西向东方向、复兴门北大街南北双方向车多。儿研所日坛路的南向北方向、雅宝路东向西方向车多。北医三院学院路南向北方向、花园北路东向西方向，还有安贞医院的安贞路南北双方向目前都是车多，行驶缓慢。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今天呢是11月1号，11月的第一周啊，是全国的食品卫生法宣传周。我们现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了，大家伙能够吃到的、买到的这些食物也越来越多了。但是呢，伴随着食品的丰富，很多的疾病也伴随着它们病从口入。我们都说很多的病啊都是吃出来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嘉宾和大伙来说一说，别让病从口入。民以食为天，很多疾病都会伴随着我们吃进嘴里的食物影响我们的健康。您知道现在正当季的大闸蟹，如果食用不注意，可能会把寄生虫带入体内吗？外出就餐共用餐具，是不是会让乙肝传播给自己呢？每年的11月第一周是全国食品卫生法宣传周，健康加油站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急诊科主任李俊宏，和您说一说别让病从口入。 真的煮的炸的烤的样样我都会啦，中式西式混着来，我保证你大口塞。 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你吃的舒服玩的快乐，账单我来买。你的肚子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急诊科的主任李俊宏李主任来到直播间，和大家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别让病从口入。首先要李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北京佑安医院急诊科李俊宏。 欢迎李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很多的疾病都是通过这食物让我们吃到肚子里，让我们的身体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不舒服哈。那今天呢也是全国的食品卫生法的宣传周，我们说食品卫生一方面需要政府部门大力的监管，让我们买到的这个食物至少原材料是安全的、放心的、可靠的，还有一方面就是我们自己了，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在食用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有很多的讲究。如果我们吃的不小心，加工的过程当中这个用错了方法，是不是也有很有可能让很多的疾病随着这个食物就被我们吃进去了？ 是这样的， 就是《汉书》上有一句话，就是说“民以食为天”啊，进食天大的事情。那么进食之后呢，我们有了热量，我们有了能量，能够生活，能够工作。但是进食的方法、进食的条件和进食我有一些不注意的情况，那也会引起许多疾病。现在来统计来说，由于进食引起的疾病有200多种，比如远的不说，比如说糖尿病，那么近的那可以引起腹泻呀，叫食物中毒，或者是引起叫食源性疾病。那么我给大家两个概念，一个是食物中毒啊，就是因为进食引起的一个疾病。那么这个中毒可跟古代的说鹤顶红啊、孔雀胆可不一样，它是由于病毒或者是细菌分泌了一些毒素。那么这个毒素呢，会造成机体的细胞啊、组织的炎症啊、坏死引起的疾病。第二个概念就是食源性疾病啊，由于食物引起的疾病叫食物源性疾病，简称食源性疾病。那么群体群伤的，这样超过3人以上的，在临床上我们就诊断为食物中毒或者是食源性疾病。如果个体的进入细菌啊进入体内，由于吃东西进入体内感染的，那我们可能诊断为急性胃肠炎，或者是叫一些比如说感染性腹泻等等这种情况。 您说到了这个，有一些我们说这种通过食物传播的这个疾病可能会有这种群体爆发的情况哈，也想问问您，在昨天的这个健康资讯当中啊，我们说了北京市也发布了一个诺如病毒的这个发病情况，说今年咱北京市的诺如病毒的集体或者说聚集的发病情况和去年相比是出现了增长的一个情况，也想问问李主任，这诺如病毒算是我们说这种食源性的疾病吗？ 诺如病毒可以引起食源性疾病，也就是大约2个月前呢，我们就在北京就发生过一例。大家去野游去了，在外边就餐吃了一些汉堡包，那汉堡包就被诺如病毒是感染了。结果呢是40多人发病，但是诺如病毒发病的最主要症状确实就是恶心啊、呕吐啊、低热有腹痛啊，有腹泻情况。诺如病毒好在它有一个自限性，大约病程3天左右，病人就能够好。在重的病人，那我们肯定就是补液啊，给予口服补液盐。那在这里说到，比如说高发嘛，高发一定要注意消毒，消毒局部消毒那是很重要的。比如说诺如病毒病人呕吐了，那么他的呕吐物局部要进行彻底消毒。如果比如说某个人或者是老师啊，照顾这群孩子的时候，如果把呕吐物没有彻底消毒之后，拿着墩布墩完这个呕吐物，接着把教室墩一遍，那么就可能造成其他的孩子的感染。消毒特别重要。诺如病毒可以引起食源性疾病，但是并不可怕啊，可防可治。 可防可控可治。所以说我们也要提醒大家伙，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呀，有很多的这种食物可能我们看起来挺新鲜的，甚至有的说我们是在这种正规的商场啊，或者正规的这个我们说饭店买出来的，但也不一定它真的完完全全说没有这些病毒，没有这些细菌。所以说也提醒大家伙，我们在外出就餐的过程当中，其实有的时候也得多留一个心眼儿。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会继续请李主任和我们说一说，因为有很多的听众朋友看了我们今天节目的预告啊，都发来自己各种各样的这种疑问。有听众朋友就想问说，这种乙肝病毒是不是就是因为老在外面吃这个街边摊导致治的？还有听众在问说，这个食物中毒表现的这个拉肚子和我们普通吃坏了东西的这个拉肚子有区别吗？ 其实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腹泻的这个症状，但哪些腹泻可能是和我们吃进去的这个食物有关系，哪些可能说我们这种受风了着凉了有时候也会拉肚子，到底有没有区别，咱稍后的节目当中李主任和大伙详细的说一说。那大家伙关于我们说这个食品安全还有很多这种我们说吃进去的疾病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李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822和010-6515-833，你也可以拨打。大家伙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为您开通的是网易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网易新闻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随时把您的问题提给李主任。今天呢，我们还和大伙准备了一个有奖互动问答，因为我们今天的奖品的数量啊非常有限。往常呢，一期节目里面都会选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但是我们这个奖品数量比较少，所以呢，我们每期节目当中选一位朋友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今天呢，我们为大伙儿送出的是《黑暗迷宫》这个电影的电影票，但是我们一位朋友会送出两张电影票。如果你想要获得我们的电影票，抓紧时间和我们来进行这个有奖互动问答。今天的题目呢，其实是挺简单的一个题目，在一开始的时候，我还跟这个李主任商量，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个稍后是不是真的让李主任给我们揭晓哈。我们的互动题目是这样的，想问问大伙，海蟹和河蟹相比的话，如果我们都生吃，寄生虫的风险谁更高，是海蟹的寄生虫风险更高还是河蟹的寄生虫的风险更高？因为现在正是我们说螃蟹上市的季节，比较肥美，很多朋友在这个季节都会买螃蟹。有一些朋友这个吃螃蟹的时候呢，除了蒸着吃煮着吃之外，还有一些朋友会选择比如说醉蟹腌蟹，把它放在这个酒里面酱油里面泡一泡，然后拿出来生吃，觉得味道特别的甜美。那也想问问大伙，如果海蟹和河蟹相比较的话，生吃哪一个寄生虫的风险会更高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来参与到有奖互动问答。下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健康资讯。近日，国家食药监局发布了公告，对蒲地蓝消炎制剂处方药，包括了片剂、胶囊剂和口服液的说明书进行了修改。公告明确指出，蒲地蓝消炎制剂孕妇和过敏体质儿童、脾胃虚寒者慎用。蒲地蓝消炎制剂主要是由蒲公英、黄芩、苦地丁、百蓝根组成，具有清热解毒、消炎抗肿的作用，多用于疥肿、腮腺炎、咽炎、淋巴腺炎、扁桃体炎等的治疗，是儿童的常用药。引起声音嘶哑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说上火、扁桃体发炎，话说多了，但是正常情况之下，声音嘶哑的常规治疗后症状就会消失。但如果您的声音嘶哑久治不愈，建议您赶快去医院检查一下，因为喉癌的早期症状就包括了长期的声音嘶哑。同时，喉癌早期症状还包括了喉咙总有异物感、梗塞感、血痰，吐出的痰有少量的血丝，尤其是起床之后的第一口痰多见，还有咽喉的疼痛，常规治疗半个月也不见缓解，吞咽的不适、呼吸困难、颈部肿块等。如果出现了以上的症状，建议您尽快去耳鼻喉科排查一下喉癌，可以先做一个间接喉镜做检查，如果喉咙确实有异常，再做一个纤维喉镜进一步的确诊。口腔溃疡是这个季节经常出现的一个小问题。其实啊，除了干燥的气候条件之外，口腔溃疡还很有可能是因为口腔的损伤、营养缺乏，还有激素变化等原因引起。我们通常呢，应该注意保持口腔的清洁，经常使用淡盐水来漱口，尽量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以达到保持排便通畅的效果。另外，口腔溃疡其实和个人的身体健康状况是有很大关系的，所以说口腔溃疡也是我们身体虚弱的一个表现，患者应该加强身体的锻炼，提高自身的素质。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伙儿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急诊科的主任李俊宏李主任来到直播间，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别让病从口入。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李主任告诉我们说，很多疾病都是通过食物让我们吃到体内，引起各种各样不舒服的症状有200多种，是吧？ 对对，是这样。 那我们比较常见的，我们说这种病从口入的疾病都有哪些呀？ 比如说感染了大肠杆菌啊，感染了李斯特菌啊，感染了一些比如说副溶血弧菌呢、啊、会出现一些恶心呕吐啊，腹痛腹泻呀、啊、急性胃肠炎的表现。 嗯 啊，这是在临床上食源性疾病中比较常见的一些情况。 嗯，还是这种细菌通过食物让我们吃到肚子里面，然后引起这种我们说上吐下泻的情况。 对对，是这样。 嗯，其实说到了这个上吐下泻哈，有一些朋友在之前的时候就发来了自己的互动问题，刚才我也说了，李主任，我们经常会有拉肚子的情况，有些朋友说我吃的不舒服了会拉肚子，还有些朋友说我这个晚上睡觉肚子没盖好，受凉了也有拉肚子的情况，还有一些情况呢，就是我们吃了这不干净的东西也有拉肚子的情况。我们怎么来区分它？它到底有区别吗？在临床表现上？ 就食源性疾病的腹泻和普通拉肚子几乎是一模一样 啊、哦， 它都是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如果非要把它们做一个严格的区别呢，那可能比如说其他的腹泻见到脓啊血的情况要多一点、比如说食源性疾病的腹泻呢，可能以粘液多一些，它炎症嘛，它粘液多一些。非要区别可以从外观上看到这些，那么具体的那就查病原菌了。 得查病原菌。比如说从病程上会有区别吗？比如说这种食源性的疾病，它来得快去得快，有这样的特点吗？ 确实有，也因为吃进去的反应时间是比较快的，几个小时可以发病的，但是也有拖到70天的，比如说李斯特菌就可以拖到1个月以后才发病的，可以的。 哦，也就是有的细菌它在我们的这个身体当中潜伏周期还比较长， 对， 一个月之后可能才会引起我们上吐下泻。 对对，是这样。 那如果出现了比如说这种上吐下泻的情况，我们又没办法自己很好的区分，比如说到底是吃坏了东西啊，还是说我们肚子受凉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办呢？我们是自己在家吃点这种止泻药就行，还是说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还是得建议大家去医院得查查问题，找找原因？ 一般看医生有几个情况、第一，如果出现发热了一定要去看医生、大便的次数如果超过3次， 一天三次吗？ 一天三次、如果量还比较大那也要去看医生、另外一个那就是虽然泻的次数是2次啊，但是身体极度的乏力呀、有濒死感呐、或者是有胸闷气短的情况，那也要看医生。那就是看医生呢，一个是指一个是量 啊。 如果大便量比较多，看医生；如果乏力发热情况比较重，看医生。 好，这也是告诉大家伙了。其实我们出现了腹泻的症状，不管什么原因，咱们都可以通过这一些小的我们说判断标准来看一看自己是不是去看医生、也想问问李主任，如果我们是这食物不干净，比如说上面有这种细菌啊，有病毒什么的，引起我们这种腹泻的情况、如果我只是单纯的吃了止泻药，现在这个药店都有很多的这种非处方药止泻药，我吃完了之后虽然不拉肚子了，但是不是这个细菌啊病毒其实还是在我的体内，我这药一停还有可能出现这种拉肚子上吐下泻的情况？ 单纯的比如说感染了之后，早期一般是不主张用止泻药的、一般如果提示有感染要用消炎药，比如说我们用点消炎药，控制病毒，控制细菌啊，达到那个消除感染的目的。那么如果感染清除了，比如细菌感染用消炎药清除了，那么它不会复发的。如果清除不彻底，那比如说像菌痢一样，那么就可以潜伏下来超过2个月，那形成慢性菌痢也是有的。 所以说也建议大家，如果出现了拉肚子这个情况，我们不要赶快先把止泻药吃上， 这个时候有可能会掩盖真实的这个病情， 先要查， 先得看是不是比如说有炎症引起的， 对，完了，而且我们在临床上除了血常规便常规还要查培养，那么查完培养那我们就知道它病程多长时间，我们用药方法是怎么样，那么用药是三天还是一周，那么就清楚了。 好，所以说也建议大家，如果出现了这个上吐下泻拉肚子的情况，按李主任刚才教给大家伙的几个衡量标准，如果是比较严重的话，就去医院找医生给判断一下，咱们再考虑比如说是吃消炎药还是先吃止泻药啊，这个都得医生帮咱做决定。咱们说点开心的事儿吧，马上到饭点了，咱跟大伙说说这大闸蟹的事儿。大闸蟹最近上市了，相信这个很多朋友都已经买回大闸蟹尝鲜了。这个李主任也想问问这个大闸蟹，我在新闻报道当中其实看到了哈，除了大家关心它的价格之外，还有很多朋友特别关心它的这个安全性，因为确确实实最近有不少的新闻都是吃大闸蟹吃出问题，吃出毛病来了。 大闸蟹非常鲜美，蛋白水平也比较高，是很好的食材啊。大闸蟹很好，大家好好吃啊。但是需要注意几点，第一，一定要吃活蟹啊， 就是不能吃死蟹。 对，死蟹吧，细菌的寄生就特别多啊。如果它寄生特别多呢，比如说食入体内之后呢，细菌啊或者是细菌分泌的一些毒素在身体作用，那么对人的器官呢、细胞啊还会造成严重的影响，那就得不偿失了，是吧？所以就是一定要吃活蟹。第二个，一定吃熟的啊，蒸煮一般15到20分钟啊。有人说，那比如说尤其是南方的朋友们，他们常常吃醉蟹， 对 啊，就用点酒泡一泡， 酱油什么的泡一泡， 对，用盐蘸一蘸，用芥末蘸一蘸就吃了。这样啊，就是用酒泡，我们医用酒精是75%的啊，你那酒顶头就是叫53度，那还不是酒精的纯度啊。它酒精消毒呢，最主要是使那细菌变性，它没有很好的穿透能力，所以比如说那个蟹泡在酒里，它内部是达不到消毒的效果的。那么如果吃醉蟹，就尤其是生的蟹，确实就存在一个感染细菌的风险呢。感染细菌还好说，如果感染了寄生虫，比如说吸虫，比如说肝吸虫，那么这种虫在体内大约经过半个月呀或者一个月的时间，它就可以到达肝脏，寄生到胆囊里，它发育成瓜子仁大小，完了在体内它可以到处游走。那个即使将来我们服用了打虫药把它消灭了，它的尸体还在体内。如果是比如说在胆囊中，它可以有慢性长期的炎症，甚至可以将来发展成肿瘤的都可以。如果到脑子里，那么它虫体存在也会引起一些严重的情况。所以医生永远不会教导人去吃生的东西，一定吃熟的。那么除了不吃活蟹，一定要做熟，另外一个还要说一下量的问题。比如说螃蟹蛋白质的那个蛋白质量非常高啊，那一般人呢不经常吃的，吃两个就可以了啊。如果经常吃的，可以3-4个都是完全可以的，再多那蛋白质的负担就更重一些，它会造成一些腹胀啊腹泻的情况。 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不经常吃海鲜的朋友偶尔吃1-2次就会出现这种拉肚子的情况， 消化不良了啊。那个中医上他讲脾胃不和呀，那我们西医还是讲消化不良啊。 这就是有可能并不是说我们吃的这个海鲜不新鲜，或者说我们这个海鲜 本身有问题，而是这个量太大了，也有可能会让我们导致拉肚子的情况， 会出现这种情况。另外一个比如说蛋白质成分高的时候，比如说它是不能跟那个一些山楂呀或者是一些柿子共同进食的，它会引起一些比如说柿子里含鞣酸特别多呀，容易形成胃的一些结石。所以就是说在一个新鲜，一个是量的问题，一个是合并用的时候咱们要注意这几点。 所以说这大闸蟹虽然好吃，但是您还是得悠着点儿。关于这个螃蟹，这个我们说怎么吃哈，云水禅心想问问说，如果是螃蟹已经死了，蒸熟熟透了的话，能去掉这螃蟹身上带的细菌或者是寄生虫吗？ 能够去掉细菌啊和寄生虫，但是它分泌的一些毒素还是有耐热毒素的。比如说腊羊牙孢杆菌，那么它的毒素就是耐热的。那你加温以后，这毒素也是存在的。一般不主张吃， 不主张吃死 蟹。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我们说这个某宝上卖大闸蟹的，他都说这个死了的话包赔，就是建议大家不要吃这个死掉的螃蟹。 是， 这是说的大闸蟹，但是海蟹我们可以在很多的这个超市啊，或者说在市场上看到海蟹有很多都是已经死掉的，但是呢，商家就会告诉我们的消费者说海蟹吃死的没关系，河蟹不能吃死的。也想问问李主任，海蟹真的相对河蟹来说会安全一些吗？ 海蟹相对于河蟹一定是安全一些，但是死的也是不主张吃的。只要它死掉了是话，细菌啊或者是病毒啊或者是寄生虫的繁殖一定比活的时候要高得多。 要高得多。我记得我之前看过一个这个相关的这个实验数据哈，就是说大闸蟹或者说这个海蟹死，就是它活着的时候身体的这个寄生虫啊，或者说我们说这种细菌的繁殖，它是几倍几倍的这样慢慢的在增长。 对， 说一旦死了，说一个小时之后和之前相比就几十倍的这种增长，成平方形的这种增长了。所以说也建议大家死的海鲜咱尽量就不要再吃了。 是的。 好。继续来看，还有听众朋友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哈。双双想问问您说，晚饭的时候呢吃了烤串、炸馒头片、喝了两瓶啤酒，结果晚上拉了四次水样便，第二天呢吃了整肠生就不拉肚子了，想问问这是怎么回事啊？是这吃的东西有问题了吗？ 那就有可能吃的东西有问题了。那比如说烤串是不是没烤熟啊？另外一个啤酒凉的对胃肠道还是一个严重的一个刺激啊。这种一冷一热的情况或者是盐分特别重的情况，那么会造成一个胃啊肠的一些炎症，就会引起腹泻。那么腹泻说水样便，它就是分泌的比如说水量特别多了啊，回吸收能力又达不到吸收，就造成了腹泻。如果有泻，还是医生还是建议它泻出来，比如说把细菌啊或者毒素带出，相对要好一些。那早期不要用止泻药。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人体还是一个非常聪明的这个机制。 对， 我们拉肚子的这个过程其实就和发烧一样，很多朋友说一发烧赶快吃退烧药，但很多医生都说这个发烧其实就是我们身体的一个自我抵抗，把我们的体温提高了，可以杀死很多的这个病毒啊细菌什么的。 对，很多细菌是不耐热的啊，你一烧起来它会把它清除掉。还有一个细菌的细胞壁也在发热的时候它合成就障碍了，这细菌细胞壁合成障碍，它这些细菌就可以死掉的。 所以说像发烧啊拉肚子啊，其实都是我们人体启动了自我保护的一个机制，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必要特别快的去干预它，这个时候拉肚子其实把它排出来对我们的整个恢复是更好的一件事儿。 对，适度就行，适度就行。 如果是拉的真的特别多的话， 对，造成脱水了，那就又是一个严重情况了。 那这个咱们得看医生哈。好，那今天和大伙儿互动的话题呢，就是想问问大家伙儿，海蟹和河蟹相比较的话，生吃的话，哪一个寄生虫的风险更高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来参与到有奖互动问答，我们会选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

卫生，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李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为您开通的是网易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网易新闻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随时把您的问题提给我们的专家。大家伙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来参与到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今天呢我们会选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黑暗迷宫的电影票门票两张，那我们会在节目结束之前选出一位幸运的听众。今天的互动有奖问答的题目想问问大伙，海蟹和河蟹相比较的话，生吃是不是寄生虫的风险更高一些呢？也就是海蟹和河蟹谁生吃的寄生虫风险更高，这是我们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那下面还是让我们抓紧时间和李主任来互动一下哈。有很多听众朋友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李主任，咱们上面段不是说了吗，河蟹如果生吃的话有可能会有这个寄生虫的风险。 对 有听众在我们的这个微信上说最熟的这个寄生虫好像就是蛔虫，想问问李主任现在还有这蛔虫的问题吗？ 有的有的，蛔虫在人群中感染率还是非常高的。不管是儿童啊还是成人啊，比如说蛔虫感染以后会比如说臀部会比较痒啊，晚上虫子会爬出来去产卵，完了清晨再洄游啊，这样比较常见，比较常见。 蛔虫现在依然是这个我们说比较常见的一种寄生虫。 对，比如说现在的一个变常规就可以查虫卵 查蛔虫的情况。 对， 那也就是提醒大家，其实刚才李主任也帮大伙解释了，如果晚上我们出现了这种屁股比较瘙痒的这种情况，可能就提示你肚子里面有蛔虫了。大家伙一般可能不太留意的话，不知道这个情况，总觉得可能这个痒是不是就是这个这个地方，比如说 洗一洗啊， 冲一冲啊就行了。 情况 这个有可能是蛔虫。 对，很简单，留个便去查一下就可以。 好，那这个蛔虫现在依然有。那也想问问这个李主任哈，像比如说现在比较常见的这种食品当中的寄生虫，蛔虫也好，像我们上半段说的这个 吸虫也好，线虫也好， 对，它会在哪些食物当中出现呢？比如说都是这种海鲜类的、河鲜类的，还是说像这种蔬菜什么的肉类也有可能？ 一定是肉类，肉，不管是海鲜呐，或者是猪牛羊肉中，尤其是生肉只要是肉类，它是容易有这些东西的。 也就是说，寄生虫它肯定是在肉类当中， 对，一定是寄生在蛋白质比较高的那细胞上的。 第一是肉类当中，第二呢，如果我们吃生肉的话，就有风险，可能会把这寄生虫吃到肚子里面。 无论吃什么风险，吃什么生肉，比如说牛排不煎熟，完全有可能的。 也有可能，因为现在大家伙都喜欢吃这个，比如说五分熟啊、 几分熟、 六分熟的这种比较生的，还带着血水的这种。 对， 这就有可能把寄生虫吃到我们肚子里。 一定要全熟，一定全熟。确实，主持人曹老师也跟我说，过去都已经生吃很多年了，现在为什么不让？ 对，因为我们办公室确实就有这个南方的同事，他们家是绍兴的，说这大闸蟹就是我们说这种醉蟹，他说从小就吃，吃了这么多年了也没问题呀。 现在人就是比如说咱们过去是4亿人口，现在13亿人口，人口多了，各种排泄物也比较多，那么环境的污染也比较严重，那么这种比如说排泄物，不管是人的也好，或者是动物猪马牛羊的排泄物，它排泄到河里，在河里就发生了很多繁殖，这种繁殖又到水产品里，又到了比如说猪马羊的那个他们的饲料中那整个在这个过程中，就说自然界的这种寄生虫啊或者是细菌数量是明显增多的。 跟以前相比，现在这些寄生虫啊细菌啊数量比以前要多了。 对对，就跟那个河流污染一样，就是它不但是有工业污染，也有生物的一些污染。 浓度变高了，咱们感染的几率自然也就大了。 对对， 嗯，好啊、还有听众朋友在问，刚才这个上半段的时候，李主任不是告诉大家伙了吗？想要用这个酒精，就是我们说白酒来杀毒是没有什么效果的哈。有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微信上问说，白酒不行的话，盐行不行？这个盐不是有杀菌的效果吗？如果用盐来浸泡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杀灭这种河蟹当中的这种细菌了？ 盐是这样，有个前提，你把那吸虫包括那个囊搁到盐里去腌制，这是可以杀灭它的。 哦、 你否则比如蘸一下，它是杀灭不了的。 哦，也就是说它的浓度其实是有要求的。 浓度、时间 都是有要求的。 有要求。 哦， 嗯、 那看来盐、酒精这些这个白酒都不靠谱。 对，芥末、酱油这些消谈不上消毒作用。 哦，也就是说我们觉得比较辛辣刺激，其实对于这些细菌啊寄生虫来说，可能它就感受了一下下，你就把它拿出来了，其实对它的影响并不大。 它还存活到体内，还可以繁殖的。 哦，好。既然很多的这个食物啊，我们说了像这种海鲜啊河鲜啊，我们都不建议大家生吃，但是不是相比较而言，我们说海水的海鲜比河鲜要相对安全一些，因为前一段时间其实也有这个红鳟鱼三文鱼之争，很多朋友都说这个三文鱼是可以生吃的，红鳟鱼最好不要生吃，因为淡水鱼相对来说这个我们说寄生虫啊各方面的风险会高，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吗？ 是这样，就是这个报道出来我当时还真查了一下啊，就是生物它是分类的，就像人啊，界门纲目科属种，人是动物界脊索动物门、脊索动物亚门、哺乳纲啊、灵长目啊、人科、人属、人种。那么那个三文鱼和那个红鳟鱼是一个科啊，不是一个种，它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物啊。那你说的归大类它可以归一类，但是从安全性来讲还是有区别的。比如说如果是青海湖，人家环境也非常清洁，高原地区寒冷，也可能不存在一些淡水，其他淡水湖中存在的那些吸虫啊、线虫啊，有可能这种情况。但是相对来说，淡水受到污染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在整个捕捞、运输以及加工的厨师以及加工的案板等等每个环节，如果出现了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那么这个食品就是不安全的。 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相比较而言，其实我们说海鲜它对于像寄生虫的这种风险要比河鲜还是要相对来说要高一些的。 对对，海水的还是安全性稍好一些。 稍好一些，但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不建议大家去生吃哈。 对对。 但是确确实实有一些朋友特别喜欢吃这种我们说料理什么刺身什么的，现在咱们这个生活水平好了，可能很多朋友可能一个月或者两个月也会去吃一次这种日本料理，都会吃这个生鱼片，然后呢还有这种生的这种贝类，也想问问这个李主任，像这种生鱼片啊或者这种生的贝类，它是不是也存在着这种寄生虫或者说细菌的这种风险？ 一定会存在的。那有的人也跟我说，能不能我吃个生海鲜配两片肠中青这样、 就是我先吃了、你告诉我有寄生虫风险、我再吃两个药呗。 对对，这样是不确实是不可取的啊、那个药除了有副作用，另外一个啊，寄生虫一旦在体内发生了啊，这个病发生了，那么你即使服用药物把这个病比如说吸虫你把它消灭掉了，那消灭掉了它那个虫体还在体内、如果要是在胆囊啊、脑啊、在其他地方长期存在的话，它就会引起一个慢性的炎症，就会引起损伤，甚至会发生很严重的情况。你想一想，如果一种虫子在体内尸体啊遍布在肝脏啊、胆囊啊或脑子，那是个什么惨痛的情况。所以不主张吃， 别生吃这个我们说各种各样的这种海鲜了，咱能不生吃就不生吃。 对对， 但是有些朋友就特别喜欢，我们就拦不住，但是我们也没办法，我们就建议您，就是我们说定期体检的时候，像我们说流便啊或者说我们检查的时候得仔细一点了。 好吧。 好，我们继续来看还有听众朋友的问题。有听众朋友在给我们分享自己这个外出就餐的一个小窍门，他说在外面吃饭啊，真是得多小心，反正餐具什么的都是用开水烫一下自己才用，说要不然可能就会传染乙肝病毒。先想问问李主任，首先咱们先跟大伙说一说，比如说像大家外出就餐或者说在外面吃饭的时候，这个餐具用开水烫一下能起到杀菌消毒的作用吗？ 烫一下可以提倡，这样它毕竟比不消灭一些浮土啊和表面上的一些细菌啊是可以的。但是一般要是杀菌啊，一般煮沸是需要2分钟的。那咱们那个温度肯定是不够。 第一是水温，咱不可能用100度的这个水。第二咱烫也不可能烫2分钟。 对。 所以说这个其实是聊胜于无的一个我们说这种消毒的方法 啊，可以提倡，但是达不到消毒的效果。另外一个，吃饭是不传播乙肝的。乙肝是通过比如说血源暴露啊，比如说接触了乙肝病毒感染的血液呀，比如说像那个吸毒人员呢不洁住宿呀，这就是可以传播乙肝的。性生活是可以传播乙肝的。母婴，比如说母亲是乙肝，可以传播到下一代。但是现在母婴阻断做得很好了，比如说我们医院做母婴阻断成功率一般是在95%以上的，好的时候都99%。可以母亲是乙肝，孩子没有乙肝的。 所以说我们说乙型肝炎这种这个传播的途径并不包括我们的这个食物的这种传播。 对对对。 但是经常听朋友们在讨论说这个在外面吃饭不干净容易得肝炎，那这个肝炎指的是什么肝炎呢？ 甲肝和戊肝。 甲肝和戊肝是通过食物传播的。 对对。 那咱们来跟大伙儿来详细的说一说吧，比如说这个甲型肝炎、戊型肝炎是可以通过食物来传播的。那他们一般比如说什么样的食物当中可能会有这个甲肝病毒或者是戊肝病毒？ 给大家举个例子，1988年上海毛蚶事件，30多万人感染了甲肝，就是那个毛蚶被甲肝病毒污染了。那么上海人又好，就用点酒，用点黄酒蘸一蘸就吃了。 就是一个贝壳。 对，生吃毛蚶啊。那么他生吃以后，30万人感染了。那个88年的时候，医院都满了，都住不下了。那次事件中也有死亡病例，也是很惨的。那么甲肝和戊肝最主要的症状，乏力，第一是乏力，肝功不好了，出现明显乏力，乏力，食欲不振，不爱吃东西啊，完了恶心、呕吐啊，包括腹部不舒服、腹胀，另外一个，尿黄，尿的颜色呈艳茶色，眼睛也可以黄。那么一看乏力、食欲不振、腹胀、尿黄，那可能发生肝炎了。 好，这些都是肝炎的一些临床表现。 对， 那既然甲肝、戊肝它都可能通过这个食物传播，刚才呢这个主任给我们举的这个例子是通过这个我们说贝类，贝类然后生吃进行传播，它是不是也和我们的这寄生虫一样，它只是在我们说这种动物，比如说这种海鲜、河鲜或者是猪肉、牛肉当中有，它在蔬菜当中或者说其他的这种豆制品当中是不会有的吗？ 是这样，是这样， 也是 它一定是生肉中有， 肉的食物当中可能会有这个甲肝或者是戊肝哈。那甲肝、戊肝如果我们想要预防的话，比如说有没有什么方法？它害怕高温吗？或者现在有一些朋友说这个外出的时候这个还有点担心，说我尽量不吃外面生的东西，我在外面这个熟的行不行 啊？熟的就可以了。第一，预防肝炎啊，打疫苗，甲肝疫苗、乙肝疫苗已经都有了，大家就可以打疫苗。那么没有疫苗的，那就一定是注意食品卫生，是吧？饭前便后要洗手啊，要吃熟食啊，比如说熟食还要熟透了啊，这样就会达到安全的进食。 我觉得这个主任特别提到了熟透了这个特别关键，因为现在的的确确我们在外面吃饭，有一些餐厅他为了追求这个肉质非常的这个我们说嫩，他有的时候不一定他把它煮得特别的透，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我们这种溜肝尖啊什么的这种东西，如果我们真真正正把它煮得特别透特别熟， 口感就会不好。所以说我们也提醒大家伙，在吃这些菜的时候咱们得多留意一下，尽量如果我们看到这个菜比如说还有这个血丝或者还有红的没有熟的地方，咱一定要回锅一下， 回锅重新加热， 把它尽量做熟了再吃。 对， 所以说想要杜绝这种肝炎的传播，其实我们就是在外就餐的时候，第一是注意卫生的问题，第二就是要吃熟食。 对， 有网友在说这个减少病从狗入，小学生都知道要饭前便后洗手，现在别说吃饭了，这个小馆子里面连做饭的人可能都不一定能做到饭前便后都洗手。他说他就眼睁睁的看着这个早点摊上有人收完钱的手又去烙饼，说之后再也不吃他们家早点了。想问问李主任，像这个饭前便后洗手我们说了很多年了，对于我们很多这种病从口入的疾病来说，它的这个预防效果是不是真的很好？ 洗手预防效果真的很好。举个例子，在一个国家一个贫民窟里，那个贫民窟肺炎和腹泻的情况非常非常严重。那个改善医疗环境吧，是吧，给人投钱，那个国家又没钱。后来他想了一个什么办法呢？发肥皂啊，免费给人发肥皂，这是人愿意得的。那么大家得到肥皂以后他要洗手啊，通过洗手几个月以后肺炎和腹泻的情况明显下降。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 就别小看洗手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儿。 对。 但对于很多的疾病预防来说它是非常有效果的。 非常有效。而且洗手现在国际上都有通用的方法，六步洗手法，叫正反夹攻大力丸，就是这么做。 先是正面洗，然后反面洗。 反面洗夹。 就是两个手插在一块儿，指缝咱得洗干净。 对，弓是这么这样。 弓起来，然后把这个我们说指甲缝这个地方洗一洗。 对，大手指头立， 大拇指 立起来完了腕。 手腕也得洗到。 对，这样正规洗手以后能达到很好效果。您比如说我们医生注意洗手啊，外科大夫上手术前洗手啊，我们接触完病人一定要洗手啊。我们洗手要50克，就是有5个地方必须洗手前后操作中等等。洗手非常重要。 好，对于很多我们说这种预防病从口入来说，这个食物有可能食物本身没问题，但是你手不干净，抓了这个食物然后又吃到肚子里面，反而我们说很多的这个细菌啊病毒啊也就跟着食物进肚子里了。 对， 那除了我们说就是用肥皂洗、用香皂洗，想问问，比如说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之下，用清水洗有效果吗？还是说清水洗不行啊？ 清水洗也是可以的，只要是洗手就比不洗强。 只要洗就比不洗强，但是有条件的话，还是建议大家用这种肥皂、香皂什么的会更好。还有网友想问问您，说是不是只要加热过的食物就可以放心使用了，李主任？ 这样啊，有一些人特别节俭，就爱吃剩菜啊。什么叫剩？多余的、剩余的、多余的。那么吃了多余的东西，一定会有多余的麻烦的啊。就是比如说剩菜在冰箱里，那么它细菌虽然是低温，它细菌也是在逐渐增加的，包括一些亚硝酸盐也逐渐析出啊，含量也是增加的。一般剩菜剩饭啊，在24小时之内理论上还是可以吃的。一般超过24小时确实不再建议吃了。它营养成分该丢失也丢失了，细菌数已经超标了，吃了会有腹泻，会产生一些食源性疾病的。 也就是说其实加热的这个过程虽然能够杀死一些我们说病毒啊、寄生虫啊、 细菌啊 但是还是有很多我们没有办法通过加热或者高温的这个方式把它完全清除掉。 它的菌体毒素还在那个碗里呢。 好，所以说剩菜剩饭超过24小时咱们就不建议大家吃了。可能是省了小钱，但是如果真吃出问题咱得花大价钱去治啊，去看呢，可能得不偿失。好，那时间有限，没有办法回答所有听众朋友的问题了。最后我们跟大伙来公布一下今天我们有奖互动问答的正确答案吧。海蟹和河蟹相比较的话，如果生吃谁的寄生虫风险更高呢？李主任？ 淡水的更高一些， 河蟹寄生虫的风险更高。我们来看看大家的有奖互动问答的这个情况哈，看看大家伙都是怎么说的。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下面连线是环保宣传中心的直播间，请播报员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今天夜间本市受到东部弱高压的控制，偏南风比较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首要污染物为细微颗粒物，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50到115微克之间。北部地区的空气质量为2级良，其他地区为3级轻度污染。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就是这样。 FM 1073